你想往底下瞧能转吗？ 对呀、 啊，我都搭了地了，他这人腰都弯着了。你瞧转吗？你瞧吗？你往下瞧，他就往下瞧。 哦， 那一看那穿的长怎么办呢？他翘脚，你看呢？我都比您高，比您高吧？再穿起来，您看，你往这儿，你往下瞧，往下。 哎， 他怎么凑合的卖给您呢？ 嗨， 现在错不了。 哦， 你往门口瞧，咱写的字了。 写的什么呢？ 这字上写的什么呢？管保来回， 这不行，放心 哦。你看那几个字乐，好，你就给我包这件，钱也给完了，这边夹着这个故意的夹子，到家里头打开呀，再一看穿出来的瞧， 嗯， 成半截棉袄了，到这， 嗯， 哎，我试下不这样吗？女人呢，当然了，瞧瞧，花都是冤钱， 嗯， 你看买这东西多上当啊，得了，给孩子毁了吧， 嗯， 别。公子还回 啊？ 没关系，我回去换去。 啊，对，换去吧。 没关系，我回去换去。他那写着了，管保来回。 对呀、啊， 哼，错不了。把这衣裳拿着回来了，到那兰柜往那一撂，掌柜的给我换换。 嗯， 你再看他呀。 他说什么？ 买一天请客去，又斟茶倒水的，现在脸那么一绷，怎么的了你呢？这个小啊，你没花那些钱吗？ 嗯， 那有大官。这个我不要了。你买了就完了，嗯，完了，像话吗？你们这不写着牌子吗？管保来回吗？ 哎， 是啊，管保来回啊。 嗯， 管保你怎么来的？ 啊， 你倒规矩。 这么管保来回啊？ 倒霉不倒霉？ 哎， 上当不上当？ 这是骗人的。 骗人？他们厉害不厉害？ 厉害。 我们比他还厉害。 谁呀、 啊？我。 哦。 我们专治他。 你能治他？ 呵， 怎么治他？ 那阵我们在鸟市演出啊， 嗯， 我们六七个人，主要打算抽烟卷就上那儿去抽去。 哦， 打算喝水上那儿喝去。 就那么喝，他让喝吗？ 那当然，你这叫我喝你碗水。 嗨，你这话， 我抽你烟卷不敢。 有什么主意呢？ 有主意，弄块砖头啊。 哦， 拿着手镯把砖头包起来。 哎， 那个讲花铜子啊， 可不是吗？ 往胳膊这一搁， 嗯， 仿佛这份是铜子儿，抱着这媳妇。 哦，坐呗。 到故意门口那哈， 嗯， 也不往里边去，瞅，瞅这个大褂啊和坎肩啊都瞅，哎呀，这个大褂啊，我穿的小一点儿， 嗯， 刚说小一点儿，他听着打算买， 嗯， 先生，来东西吧你，里边来，里边来，里边里边， 嗯， 往里边让， 哎， 往里边，往里边，往里边，让里边来，到里边往那一坐呢，小买卖斟碗水， 嗯， 先喝着，点烟卷就抽， 嘿。 抽的三颗烟卷啊，一扭头的噎兜了四颗。 嗨， 抽完了烟卷，喝完了水呀、 啊， 那个过来了，先生，哎呀，你用点嘛，得用点嘛。 嗯， 咱这有什么？要嘛有嘛，要嘛有嘛。你不打算也抽完了烟了，也喝完水，打算走啊？ 嗯， 一句话就把他气了。 怎么呢？ 咱有嘛，要嘛有嘛。我打算买点白菜呢。嗯，没有你了，回去。 嗨， 把我推出来。 你讲， 假不着这个买卖多呀。 嗯， 故意街打这头到那头50多个买卖了。 嗯， 50多个门面的，天天那样。 哦，天天去， 天天抽烟喝水。 嗯， 可是日子长了，他对我也认识。 哎，总去嘛。 刚到门口，刚说这大褂短一点了。 嗯， 短一点啊，能不能先卷了？ 不让你了， 不让了。 嗯， 有一天寸劲儿， 怎么样？ 我正在那路过，刚来一个小买卖的。 哦， 先生，买东西上里边来吧。 哎， 把清酒就往里边来。我有台阶了，我好你呢。刚往台阶那么一迈， 哎， 掌柜搂圆给小徒弟一嘴巴。你让他干嘛？这不买白菜又来了吗？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相声老前辈王本林、杨少奎和说的批故意。说到北京天津的相声啊，同宗同源，艺术交流传承关系密切。下面要请您听的这段呢，是北京天津的相声演员合作的这么一个作品，老先生保驾护航，青年演员呢发挥年轻的优势。哎，我们请您听听这段健身时代，由老艺术家魏文亮先生和年轻人董建春、李丁、古宗汉为您表演。 我呀是您的运动衣，我要祝兄弟们新年多运动，大伙儿努力把钱挣。 好。

吓我一跳的啦！ 不是，爷， 走，咱走吧，咱赶紧回家睡觉，走吧，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爷爷您别老休息啊！我承认啊，这个老年人是应该适度的休息， 是啊， 但是也应该适量的运动啊。咱们运动的时候不盲目跟风，咱们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项目就行。 正确， 没错吧？我问你，你有什么喜欢的活动啊？ 其实我们老年人呢，就想和我们老伙伴们唱唱跳跳，高兴高兴，乐呵乐呵吧。 您不嫌累吗？不嫌累吗？走走，回家睡觉。 跳广场舞。 跳什么广场舞？走。 妹妹呢？啊， 魏爷爷，不参加运动就是你的不对了。 这老子 小芳妹妹是吧？魏爷，走，咱们跟小芳妹跳广场舞去。小芳妹妹那睡衣可好看了，咱们跳广场舞看小芳妹妹那睡衣。 别，小芳妹不能穿着睡衣跳广场舞啊！啊，这不像话呀！ 就是啊， 真是的。 那咱就跳广场舞， 我带您去广场。 好， 那人多，特别热闹， 是吗？ 对呀，都在那儿呢。 那我就和我的老伴儿们跳广场舞。 什么什么老伴儿们跳广场舞？您野心不小啊，魏爷爷。 我那就 和老伙伴儿们跳广场舞。 对，和老伙伴儿们跳广场舞。 对。 看，咱那广场舞老师来了。 他要跳， 我 你给我起开！一件破碎衣，以后就是块毡布。 怎么说话呢？这人是呀， 您要跳广场舞啊？哎 呦，我跟您说，老太太漂亮， 看个眼神去嘛。 不是，我所见老头嘛毛病， 跟瑜伽老师学的。 爷爷您别那么大动作，您看我给您找这几个教练多好啊。 我说这几个教练怎么长都一个模样啊？我说你一天打几个工啊？ 我跟您说啊，我们这广场舞啊可属于有氧运动。您如果长期的锻炼啊，你可以练出漂亮的人鱼线。哎 呦，人鱼线 马甲线， 马甲线， 事业线， 我再练一个过桥底线。 魏爷爷啊，您岁数再大再小，你也练不出事业线来啊，因为您是个老头。 老头就更得练了。 怎么？ 哎，这现在这社会啊，腿脚要不好的，您挤得进那地铁吗？ 挤不进。 哎，腿脚要不好的，你挤得上那公交吗？ 挤不上。 腿脚要不好的，您挤得进商场吗？ 挤不上。 腿脚要不好啊，您挤得出家门吗？ 合着我住在牙膏里头了，上哪去都得挤。 常练我们的广场舞啊，还能愉悦身心，缓解压力。哎 呦，你说这么好，你怎么不跳呢？ 你会跳广场舞吗？ 跳了 说嘛呢？我都穿成这样了，我能不会跳广场舞吗？音乐，我的情歌在飞扬，我的情歌在飘香，我最爱的人啊，我们和你一起唱，在这感情里边，我们相互相爱，我是不顾高原上高坡的姑娘，我的情歌在飞扬，一二三走五六。 冠军成员，这是第十届还有第十一届全运会天津女排冠军队的队员李珊洁和杨亚楠姐。同时，李珊洁还是咱们2004年雅典奥运会中国女排冠军队的队员之一。大家掌声欢迎二位的到来！ 欢迎他们！ 欢迎！哎，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魏爷爷。 你好，你好， 您好，魏老，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魏老，我们祝您和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阖家欢乐，子孙满堂， 参加运动，身体健康。 好，老爷，那么高兴的日子，你跟女排他们走练去啊！ 您加入我们女排吧，女排要是多您一位老太太，就更有看点了。

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7.2度，受高空西北气流的影响，今天白天本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大气透明度好，午后最高气温32度左右，天气比较炎热，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间4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山区及前山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仍然较高，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的影响，光照条件较好，较有利于臭氧生成，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最高气温32度左右，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天气比较炎热。今天光照条件好，紫外线气象指数是4，照射强度强。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哥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儿了。 相声讲究数学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解经典，努力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差劲。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儿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那么今天我们主题是东西南北同说相声，说学逗唱其乐融融，是全国各地的相声演员为您奉上精彩的表演，这是我们本周贯穿的话题。那么上半段呢，听了北方的名家的作品，下半段我们到南方去看一看。在老年间呢，有这个相声不过长江之说，但是在民国时代就有很多的相声老前辈老艺人把相声艺术带到了南方，尤其是在上海获得了上海观众听众的欢迎。我们翻看上海的曲艺志啊，上个世纪20、30年代、40年代一直都有曲艺班社啊，当时所谓十样杂耍到上海演出，尤其是很有观众。那么今天我们要请您听的是现在在上海非常火的品欢相声会馆的两位优秀的演员，金岩、李国敬为您带来小红帽。 谢谢大家， 谢谢大伙儿啊！哎，您看刚才二位演员也是特别的卖力气， 演得挺好。 主持人介绍我们两个呢，是从上海来咱们北京啊汇报演出的。 对， 跟他们有点不一样啊。 啊， 我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哦，他是北京人， 在上海说了10年的相声啊， 年头不短了。 这抽冷子一回来，我就看这北京啊， 哎呀，跟我小时候一点儿都不一样 啊。有什么变化呀？ 一回北京我就纳闷，这北京人都哪儿去了？ 那您是没往郊县转悠转悠？ 说的是呢啊，一打听都奔六环了啊。 对，都在外头呢 啊。但是呢，有的东西那还在。 是吗？ 比如这个做小生意的、做买卖，这叫卖还能听得见。 哦，还有吆喝的。 尤其这个在北京收废品的同志，现在这叫卖好。 哦，还在吆喝。 标准的这个北京话啊，给您听着。 您跟大伙儿学一学。 收废品的都这么吆喝啊。 收废品的。 收旧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空调、电脑，都这样。 您这收废品的 CCTV 录的吧？这口太正了。 这已经是，我跟您说，这老北京的吆喝了。这是、 哦、这是老北京。 还有新北京的呢。 新北京什么味儿啊？ 新北京吆喝这样，您学学啊。 来来， 新北京的吆喝啊。 嗯， 收旧冰箱， 嗯、啊， 洗衣机、电视机、空调儿、 啊，还空调儿， 电脑 儿。哎呀，行，您先别吆喝了。 怎么？ 您这是新北京啊？ 这新北京啊？ 这不新唐山吗？这不是？ 这吆喝跟上海完全的就不一样了。 那上海什么味儿？ 在上海收废品的同志呢，也是这几句词儿， 嗯， 但叫卖出来这样了。 您学一学， 收借冰箱、洗衣机， 哎呀， 电视机，空调， 哎呵，还空调，您听着， 地能。 这还是安徽口音， 是不是啊？ 啊， 平时多观察，多好玩的东西。 演员应该多观察生活 啊。刚才介绍说从上海来，我也没带什么东西 啊。我们这演员在台上好好的卖力气呗， 好好表演。 别的不说，您说我们俩往这台上一站 啊， 观众说呵，一胖一瘦，您看着我胖，但是我身体不行。 哎呦，您怎么了？ 前两天咱们一块组织这个体检， 嗯， 拿着这体检报告，大夫这个劝我。说你看金岩，你这个指标多高，这个比这还高，跟我说这个也不让吃，那个也不让吃，给我愁的呀。 是啊， 我说人生在世不就为了一个吃字吗？ 民以食为天嘛。 他比我强多了。 嗯，我呢， 大夫拿着他的体检报告说，李国敬啊， 哎， 你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吧。你啊， 我是， 嗯， 我还不如他呢。 人大夫是好好好言相劝，是不是？ 劝着说好词儿啊。 年轻轻的都应该注意咱这身体 啊，那是应该的。 好好的为观众服务啊。 对 啊，这个刚才没介绍，说拿了牡丹奖了。 哎，那是各位评委抬爱我。 今儿来的都在行啊。 啊， 什么是牡丹奖啊？ 嗯，介绍介绍。 曲艺界的最高奖项， 最高荣誉了。 有这终身成就奖， 有 啊，有作品奖、 嗯、 表演奖、文学奖、新人奖。 嗯， 我们李国敬拿着叫终身新人奖。 嗯、啊。您先等那儿吧， 到头 您先等，终身新人奖， 您拿着奖杯吧。 我这艺术就到这儿了是吗？ 那您什么奖啊？ 就是新人奖。 那也不容易 啊。 我这也是，我紧跟步伐呗 啊。 这不是我马上回上海，人要给我颁奖。 不是， 嗯， 给你颁奖。 颁的是上海的白玉兰奖。 白玉兰奖。 白玉兰奖 啊、哦、现在这个 嗯， 工友也能得奖啊。 这我是工友啊，我是。 不是看你这模样像， 知道什么叫白玉兰奖吗？ 什么叫白玉兰奖？ 戏剧的奖项啊， 戏剧奖项。 您拿的是曲艺的奖项，我拿戏剧的奖项、啊。 我们是曲艺的， 戏剧。你我演表演呢？你看看，你可以看看 表演。工友， 跟大伙儿一块猜猜，我演什么？ 啊、哦，您拉大幕，拉大幕能得奖吗？这个 废话，拉大幕能有奖啊？ 废话，您让我猜，我哪成呢？ 你看我演什么？这样貌气质。嗯，穿着打扮，这跟一般相声演员不一样。 您能演什么？ 那都这都北京的观众，父老乡，您看干嘛？ 不是您，您甭走，您回来吧。您能回来，您回来。您让我猜，我猜不出来 啊。我是儿童啊。 您是什么？ 我是儿童。 您说的是智商啊，是身高啊？ 这人呐，就是没好心眼子，这叫 不是哪儿你就儿童啊你？ 我过去有捣过儿童啊。 哎，人贩子。 不是，导个儿童剧，儿童剧啊， 儿童剧， 导儿童剧啊！我过去不是在剧团给人帮忙，你不是知道吗？ 哎，我知道，不 啊， 你以前不是那个木偶剧团的吗？ 是啊，我在木偶剧团的位置，我举足轻重啊！ 哦，团长， 木匠， 木匠，木匠怎么还举足轻重啊？ 这什么都不懂，你木偶剧团的那木匠多重要？没我，他们举着棍儿就出来了。 哎。 那变了仪仗队了，那个 还是的呀，幕后、哦、这个艺术都是相通的。你找我，他说没错的。 哦，您儿童剧现在都获奖了， 这马特咱们可以合作呀。 哎呦， 他们也是跨界嘛。 那太好了。 怎么会太好了？ 我这下个月正筹备一个儿童剧呢。 你有儿童剧的这个、 啊？对对对，如果您获奖，那太好了。 你有 给你的荣誉， 咱们可以合作。 可以可以可以、 啊，什么要求都无所谓。 啊，嗨嗨，不、啊，主要是跟您取经。您都获了奖了呢，我们这是曲艺，您这是戏剧。 儿童剧，我跟您说，今儿来的有小朋友 啊， 一聊就都知道。 您说说， 讲究一个创新， 对， 推陈出新。 哎，人家给我们出个题就 是 这个， 哎，是不是？ 推陈出新， 咱可以改嘛？ 啊，您说说， 改变咱可以动那个什么，卖柴火的小姑娘有没有？ 挑夫似的卖柴火的干嘛？ 哎，丹麦作家按畜生写的吗？那个， 这都什么人呢？这是 你没看过语文书上 有？不，您说错了。 说什么？ 丹麦作家安徒生写的， 对， 卖火柴的小女孩， 这个广播剧里都有。 哦，您还会？ 小朋友们， 要说来就来。 圣诞节的夜晚，有一位卖火柴的小女孩。 嗯， 她又冷又累又饿，她实在的走不动了。 声情并茂呢。 于是他找了一个富人家的窗前坐了下来。 嗯， 他划亮了一根火柴，在微弱的火光里，他看到了自己的奶奶一边吃着火鸡，一边对自己说：“火鸡真好吃啊，就不给你吃啊，馋死你！” 您别说了，别。哦，合着这小女孩是馋死的。 你不是要改变吗？ 那也不能这么创新呐。 啊，让这个奶奶变成一个反面角色。 哦，那不行，我们不要是这样的反面角色，这不行。 那你就改那个国王的新衣。 这怎么改啊？ 这课文里有。小朋友们， 又来了。 从前有一个爱慕虚荣的国王， 嗯， 他听信了两个骗子的花言巧语。两个骗子说可以做出一件只有聪明的人才能看到的美丽衣裳。许多大臣为了证明自己聪明，就一个个的都说了谎。而当国王看到镜子中的自己的时候，他决定给全国所有18到29岁的女性每人都做一件同样的衣裳。 哎哎哎，不行、不 国王高兴极了。 哎，您先别高兴了。 你怎么了？ 您这叫创新呢。 这个创新呢？ 您这不叫创新 啊， 您这给我们节约成本，是不是？好家伙，我们上台一件衣服都不用穿。 你让家长跟孩子一块儿看这节目。 那也不行。 要不改那什么灰姑娘，你是那高跟鞋，我踩着你，你都可以。 没听说过人们有演高跟鞋的。 你这不演那不演，你演什么浪费时间呢？ 我还跟您这么说 啊， 人家剧团了给我定好了 啊， 演的是小红帽。 帽什么帽啊？ 小红帽 啊。 您会不知道啊？ 我怎么会？ 没童年。 小红帽我怎么不知道？今天我下火车的时候拉行李，他们帮我拉的吗？小红帽。 哎，推行李的小红帽啊。 你不是小红帽吗？ 哪个小红帽？ 没小红帽。 童话故事。 童话故事也有小红帽。蓝精灵嘛。蓝精灵爸爸就是他小红帽。 不是，您说那个也不对。 你不是小红帽吗？ 小红帽是一个小女孩。 哦，不卖火柴改卖帽子了就。 哎，卖帽子干嘛呀？ 啊， 小红帽是一个小女孩。 啊， 提着篮子， 嗯， 里边是蛋糕和葡萄酒， 嗯， 去看望生病的外婆。 啊，这我知道。 没想到半路上遇到了大灰狼。 哦， 大灰狼打听到了他外婆的住址，先把他外婆吃了， 嗯， 然后呢，就等着这个小红帽来入他的狼口。 嗯， 小红帽， 这可以 啊， 我知道这个可以。咱来， 您知道不知道？ 我可以改，觉得可以汇报， 不， 我可以大伙汇报。 推陈出新，这是最主要的。 看我怎么改。 您给我出出主意。您不是获完奖了吗？ 啊。 这行不行？ 可以，我也拿奖。 您能不能在这给我们演演，行不行？ 啊，比划比，成，可以。 啊，对，咱们角色可以分一下。 那行，那个你演小红帽，我演大灰狼，咔一吃你就可以了。 你别得吃我干嘛呀？ 那我这形象在这儿呢。 不 啊， 我呀， 啊， 人家给我定好角色了。 你演谁呀？ 我演大灰狼。 凭什么你演大灰狼啊？ 哎，你看，帅。 你这灰狼是色狼啊？你这是 什么叫色狼啊？ 灰狼是这模样吗？你演大灰狼是吧？ 那还有道具呢。 啊，你演灰狼，你大灰狼，我演猎人啊。哎， 你憋着弄死我是怎么着？ 那我演谁呀？ 你呀，依我看你来这小红帽得了。 各位，您说我演小红帽行吗？ 行不行？各位， 行。 哎，您， 观众是上帝，您说怎么着怎么着，开始演吗？ 我想看看这个反差怎么样。 现在开始演不演？ 可以 啊。 这样，你到那个后台去看看。 后台， 我那儿有一个小篮子。 啊，里边还有， 我这有道具 啊，你还带着呢， 您赶紧拿上来。 那行， 拿上来。哎呀，各位，这机会可太难得了，这么一位专家获奖者， 给我们 嚯、 哦！对对对，给 什么都有， 拿来。 一会儿，这哎呦呵，大灰狼，这你带上那个？ 这我的。 这大灰狼，哎呦呵，你这可真是啊！ 啊， 怎么就一只眼睛？大灰狼 不是，这是老道具，新的还没买来呢。就 独眼大灰狼， 你这独眼大灰狼啊，简单比划比划就完了。 这什么呀？这是。 哦，这个、 啊、 这是小红帽的那个斗篷， 这什么？这不是破布吗？ 啊、不，还没裁呢。 那没裁怎么着呀？ 没裁，您就受累，您就简单披一下就完了。 哦，我披着它、啊， 往身上一搭， 这一搭好比小红帽， 是那么个意思就完了。 行，知道了。 您先甭，您先过来吧。 啊， 您先过来。 怎么？ 要不咱改戏吧？ 改什么？ 洪秀全怎么样？ 您啊，您别起哄，这个上海同志，这人孩子都说改海贼王，要不然就、啊、 海贼王干嘛呀？ 不是你这破布，你让我怎么弄？ 不是您系上去吗？我把你 啊，就系上啊。 对，您搭个扣不就完了？ 搭扣一系，一系就是那头巾。 哎、对，您一系、 啊、 就等于他那个帽子嘛，上面那个帽子。 我知道了。 哎，往上 一 系就完了。 这是小红帽。 啊、对呀、 啊。啊，可以了。 您那样包到后边干嘛去？ 啊， 去。您这模样也不怎么样。 哎。 感觉土豆成精了，这是怎么的？不是您让大伙儿瞧瞧，您这个， 这是我自个儿准备的，这不你给我准备的吗？ 行行行， 您眼睛那蓝的是吧？ 脸太圆了，行、啊。 这桌子往后挪挪。 桌子我来搭，来你呀 啊， 帮我们创新一点。 这创新 行不行？ 啊，姐我开始。 从您开始。 我上场。 您上场，您上场。 大森林的这 我来跟您学习学习。专业的演员，我得学习学习。来吧。 嘿，好家伙！这大森林，这我告诉你，这大，喂，这大森林，真大。 等会儿吧，您先等等吧。 啊， 您这儿童剧啊？ 儿童剧吗？ 您跑这摔跤来了？天桥的宝三呢？嘿，大森林真大，这什么口风这是？ 还什么都见过？你这不是，大伙知道 不？不，儿童剧还是以青少年观众为主啊。 啊， 您刚才那朗诵的腔调不挺好的吗？ 啊，知道。 您来那个呀？说来就来。哈哈哈！赶紧！ 哎，这大森林呢？哎呦，这大森林，真大！ 嗨， 这大森林， 您换调呢不换词儿？ 不是， 您唱 啊！人家不刚才不都是跟你说有唱 啊？对， 这个咱不变。 司令，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我把高铁送给外婆尝一尝啊、嗯！他家住在又远有僻静的地方。 什么叫有僻静的嘛？又僻静的地方， 我要当心路上是否有大灰狼啊！ 您甭说，唱出来， 哎、 直接唱。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拿着比划比划。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我把糕点送给了外婆尝一尝。他家住在又远又僻静的地方，我要当心路上是否有大灰狼啊！ 您各位听出来了吧？小红帽这曲艺团呢，这是。 妈妈跟我说 来了， 我的外婆生病了、 嗯， 妈妈做了蛋糕和葡萄酒，让我给外婆送过去、 嗯。 外婆家住得可远可远了，我也累了 啊， 不如我替外婆吃了吧。 放下，你猪八戒是怎么着？ 那怎么着？ 你不能吃， 我不能吃。 对了， 有毒。 没毒，没有毒， 没有毒。 对了， 妈妈跟我说了，让我一定要走大路，千万千万可不能走小路啊！ 那为什么呀？ 因为走小路， 嗯， 会绕到大路上去的。 哎呦我的妈！这娘俩的一对混蛋，你看见没有？走小路会遇到大灰狼的， 走小路会遇见大灰狼的呀！ 对了， 哎呀， 啊。 这树下怎么有那么多新鲜的蘑菇呀？ 蘑菇， 不如我采几朵蘑菇，给外婆送过去吧。 呵，你看看，就这个表演素质，还给自己加戏呢？你看看，我看看吧。 两朵， 嗯， 三朵，四朵， 五， 哎，五，哎， 怎么回事？ 五，去，五，哎，还拔不起来。 怎么了？ 你不能拔我呀！ 啊。 我为什么不能拔你呀、 啊？哦，为什么呀？ 因为我是个大萝卜呀！ 嗨， 那我可不能拔这大萝卜。 现在， 我是个大萝卜。 您先甭演了， 干嘛？ 您这是童话还是聊斋呀、啊？ 怎么出来聊这这不人物吗？ 这不萝卜也成精了，怎么就起来说话了？还大萝卜？ 加点戏嘛？ 那也不能这么加，那小红帽什么都不认识，萝卜跟蘑菇分不清楚。 给外婆这点蘑菇，这也算给空巢老人送温暖吗？ 哎，这什么词儿啊？这是 七多。 行了行了，您呢？别 九多，十多。现在 看来 还有吗？七多，十二多， 也只有我能拦住他了。 十四多，十五多。 啊哈！ 滚！ 哎哎，回来，回来，回来。你说这什么孩子？这是我把他拦住，他让我滚。哈哈，看来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吧？ 你不是大灰狼吗？ 我是哪儿？你就看出大灰狼了？ 我瞎呀！我一顶狼脑袋，我不认识你。 嗨， 独眼大灰狼吗？ 看我顶狼脑袋就是大灰狼啊？ 可不是吗？ 不不不，不行不行，你呀不能认识大灰狼。 你凭什么这大灰狼认识小红帽，小红帽不认识大灰狼啊？ 他童话里他就这么写的， 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嗨，哪儿这么说的？ 那怎么的？ 你小红帽 啊， 你就得不认识才行 啊。行，我可不认识你呀、啊。 别说出来、啊，小红帽、 啊， 你篮子里装的是什么呀？ 我不认识你， 我没问你认不认识我、啊，问你篮子里装的是什么？听我词儿， 妈妈做的蛋糕和葡萄酒，让我给生病的外婆送过去呢。 外婆？ 嗯。 小红帽 啊， 你外婆住在哪儿啊？ 啊，我的外婆就住…… 嗯， 我不告诉你。 啊，哎，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因为我也不知道啊。 哎呦我的妈！你不知道像话吗？ 外婆住哪儿 呢？你得知道。 对对，提个词儿。 外婆呀、 啊， 家住在三棵大橡树下、 啊， 低处围的是核桃树篱笆。这个词儿 啊啊。 来吧， 我的外婆就住在 啊， 刚才你说那地方。 哎，她到省市了，啊，让我想一想，这个小姑娘细皮嫩肉的，一顿我也吃不饱啊，我亏心不亏心呢？我这是啊，有了，我先到她外婆那儿把她外婆吃掉，然后再等着她入我的狼口。 不合理！ 哎哎哎哎哎哎！ 不合理！ 哪有不合 理？你已经知道外婆这住哪了？ 是啊， 我已经对你没有利用价值了，你可以直接先把我吃了呀， 啊、 然后再去他们家吃她，你就然后就走了，不用被猎人弄死了，多合理啊！就是要不然儿童局没人干呢。你不， 我爱吃谁吃谁，你管不着。 嘿，动物就是动物， 那动物就是动物。 哎呦，这还有性暴故呢！ 什么性暴故？不行，别，您起来，您起来，没有什么性暴故。 你干嘛？ 你 啊， 再去赶一外婆得了。 凭什么我赶外婆呀？ 我跟外婆还有对手戏呢。 那我跟这萝卜还有对手戏呢？ 没有萝卜，没有蘑菇，这不要，这都不要。 那我就外婆， 去外婆去， 我就外婆， 外婆。这表演水平，这怎么得的奖啊？这是 生病的是吧？ 生病的外婆，您带点病态， 哎， 行不行？ 生病啊？ 怎么感觉这外婆还穿着黑丝呢？ 来呀，快活呀，反正有大把时光，越慌越想越慌，越痒越骚越痒。 我怎么感觉我吃完它我得传染？我这是。您这什么病？牛皮癣是怎么的呀？ 有病，痒痒， 痒痒！你这感冒发烧的小病呢，不是在外头。 行， 赶紧的！我直接敲门得了。 门没关，自己进来。 啊！啊！ 谁呀？这是？ 我是大灰狼。 干啥来了你？ 我要吃了你！ 别着急 啊！ 吃我干什么？一会儿小红帽就来了，你吃他吧。他小红帽就酒，越吃越有。我跟你说， 这叫什么话呀？我说你们祖孙俩有什么仇啊？这是 你非得吃我呀？ 我就得吃你。 别喊 啊！ 我让你吃， 让我吃。 把这衣服先脱下来。 不，等 啊！ 你脱衣服干嘛？ 按照剧情演的。 剧情里没有脱衣服。 你吃完外婆得打扮成外婆的模样。 我知道、啊。 你连衣裳都吃了，到时候你怎么扮成外婆呀、 啊？我这个童话故事我没那么多讲究 啊，那就行了。 我就直接就把你吃了，回头我再穿上一件别的，他就完了。 怎么吃、啊、你？ 你甭废话啊！ 这咋的了？这是？ 把你吃了， 那我现在呢？ 你现在 啊， 小红帽去， 我变小红帽了。 我给你吃， 你是狼外婆了是吧？ 对了， 这麻烦劲儿， 真是。他演外婆不灵， 不够忙的， 你赶紧的。